他们在工作中的祷告。天天给我们恩待现在的你，谢谢你在万物当中选召了我们，谢谢你在这服事当中借着众圣徒向我们启示了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能明白你的心意。天主耶稣，我今天已经读过经上的话语，求你的灵来亲自来带领我们进入到这里里面，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目，打开我们的心窍，然后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因为是你带领，然后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话语所光照，被你话语所拆毁并重建，被你的话语再一次发出，再一次开始工作。要感谢你将接下来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更是将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你是破碎的器皿，能够发出从你而来神的能力来。你是这个软弱的孩子，能够在借着你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宣扬你天国的话语。主要让我们在这里不见他人，唯见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为高处。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思想一个活在罪恶当中的人，他一直活在一种逃离的状态当中。你发现人总喜欢逃离汗流浃面才得糊口的生存法则，去走偏门。人总喜欢逃离神圣婚姻对他终身的约束，去找小三。人总喜欢逃离律法制度对他的管辖和限制，去犯罪作恶。那归根到底，你发现人总是喜欢他所处的那个身份给予他的责任，去寻求自己内心所渴望、以为更好的东西。因为现实不够完美，你发现我们常常喜欢脱离现实的环境，想要找寻心中所渴望的完美。但是你发现一个罪人，他所找寻的完美本身并不完美。你发现一个罪人，他找寻完美的方式常常也有问题。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人一切错误的逃离，来自于我们一开始逃离本位对神的那个逃离。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吃分别三个树上果子的时候，他以为我吃下去可以和神一样眼睛明亮，他觉得我吃下去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今天我们常常也是如此，我们以为自己脱离神的限制，我就完全自由了，我就可以做我自己生命当中的主，我就可以决定我前面的道路。殊不知，这是一条逃离的道路。你发现，当一个人走在一条错误逃离道路的时候，他就开始以这世界上一切虚假的东西、一切的假神来填满自己内心那个被扭曲的价值观、人生观。那圣经当中同样给了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同样是逃离，是当一个人在神的恩典当中，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自由，他开始逃离罪恶，回归真理。那这一个人就是走在一个圣洁的逃离之路上。所以逃离并不一定是错，但问题是，今天我们究竟从哪里逃离，又往哪里走去？那借着刚刚所读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今天所走的道路。上周不是讲到门徒和世界的关系，今天我们借着罗格在索多玛的事情，让我们思想我们今天究竟在这世界当中是如何生活的，这个世界对我们又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我们讲罗格如何逃离索多玛之前，我们首先要思考罗德曾经是怎样来到索多玛。在创世纪12章讲到，当耶和华呼召亚伯兰出来的时候，亚伯兰带着自己妻子撒来和他的侄儿罗德一起来到应许之地。那个时候，从某种角度来讲，罗德似乎和自己的叔父亚伯拉罕一起回应了上帝的呼召，或者说至少承认，至少认为神对亚伯兰的应许是真实的，所以他才会愿意离开那个肥沃的地方，来到一个当时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应许之地，他们得到的地方。那个时候对罗德来讲，我们说他前面好像有一个人生新的开始，跟着叔父一起走这条应许之路。我们说在这个万国都要因他得福的人边上，这一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说罗德前面的道路应该相当的光明，但很快在十二章后面埃及的事情之后， 你看到十三章，当罗德和那个亚伯兰叔侄二人的财产逐渐多起来的时候，罗德的牧人和亚伯兰牧人就彼此相争。而那个时候，亚伯兰就对罗德讲，他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或者牧人也不可以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他说：“你看，遍地都在你眼前，你来选择，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要往左。”那当时罗德又举目观看，他看到平原索多玛那边的土地，经文说，经文在十三章十节里，他说那个地方像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地。那我非常认可谢宝弟兄曾经对这里罗德选择的一个解读。他说这里罗德的选择透露出他那个选择的标准的。经文讲他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在耶和华的园子，罗德没有去过，他最多只是听先祖讲到过那个地方。所以耶和华的园子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但埃及地不一样。你看十二章结尾的时候，罗德才刚刚从埃及地出来，所以他刚刚经历过埃及地的繁华。所以当罗德选择前往索多玛，说那里也像埃及地的时候，你发现他选择的标准，他里面的模板是埃及地的模板。换句话来讲，是这个世界的标准。所以在创世纪十三章十二节里，这经文说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有以上，直到了索多玛。你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方向，亚伯兰继续走在神的呼召当中，罗德和神的应许之路渐行渐远，一点一点的挪到了索多玛。然后十三节再补了一句，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那这句话似乎暗示了我们罗德走向一个错误的逃离方向。因为当罗德以世界的繁华的标准来决定我前面方向的时候，他同样被这世界的罪恶所吸引。那现在让我们来看十九章的经文。在十九章一开始讲到罗德坐在神差派两个天使到索多玛来查看这城市的罪恶。那罗德正坐在城门口，他看到两个使者过来，就非常热情，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坐一下，住一晚再走。但是当两个使者在罗德家里屁股都还没有坐稳的时候，索多玛城各处的人连老带少围住罗德房门，对罗德说，第五节说，他们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们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索多玛的罪恶，全城他各处的人都连老带少全都围住罗德房门，叫两个客人带出来任我们侮辱为所欲为。从中我们看到似乎好像除了被围困的罗德一家之外，这城中似乎真的就连一个艺人都没有，如此罪大恶极。而这个时候第六节，罗德就出去把门关上，到众人面里。你很注意看罗德动作，他先是出去，然后把门关上。而这个门一关，一方面保护里面使者，另外一方面他也断了自己的后路。所以你看到罗德其实很勇敢，他有很好待客之道。当你把十八章亚伯兰接待这两使者的情形和十九章这里罗德接待的情形做对比的时候，你就发现亚伯兰的确有罗德的确也有一个很好待客之道，他非常的热情，非常的谦卑。但是很快，我们也发现罗德的问题。七到八节，罗德对他们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个事。”这句话讲得很好，但后面他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庶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了我的手下，不要向他做什么。我每次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罗德脑袋瓜子里面究竟在想什么东西？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观念？你们要强奸，不要强奸我的客人，你要坐在我两个女儿身上。你发现，当罗德在一个道德极其败坏的地方待久了之后，他慢慢的也放松了那个道德的界限，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罗德是艺人吗？好像看起来不像。 那在新约彼得后书8章4节那里说，他说罗德看到那些不法的事情，他一心天天伤痛，所以他是一个义人。但他一方面想在罪恶之城里面洁身自好，另外一方面却又想在罪人当中能够有更好繁华的生活的时候，到最后他一点一点的被这个环境所影响，到最后他就放松了自己那种道德的界限，以至于当他面对罪恶挑战的时候，他以罪解罪，他以一个相同的罪恶来化解前面罪恶的挑战。你看罗德没有抵挡罪恶本身，他前面说不要做恶事，他知道这是恶事，但他只是转变了一个犯罪的对象。你们不要坐在我客人身上，我有两个女儿，坐在他们身上。你看到罗德思维已经被所罗马所扭曲。对我们说，罗德是想要拯救两个使者，他的动机或者是好的，但在他的应对方式当中，你看到一个所罗马的影子，你看到一个类似于所罗马的意识形态，已经在他生命当中慢慢的形成了。我想今天，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们都处在一个所罗马的时代，一个道德败坏、一个罪恶满盈的时代。在国内，你发现这个世界的道德已经没有底线可言。用句话来讲，只有更低，没有最低。今天在国内，我常常听到幼儿园里面的儿童的猥亵、儿童虐童事件的时候，听到说心里非常的揪心。今天你看到一个小三的出现，似乎成为家庭里面必然的组成成分一样。今天你看到在同性恋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还要成为这个时代高举人权、高举自由的一个新时代标杆。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世俗的世界里面，我们是否也不经意被影响，我们是否也不经意间接受了很多这个世俗的观念，我们是否也像这个世界一样慢慢的模糊了自己的定义，到最后曾经我们以为这一定是对的，慢慢上我们打个问号，是吗？到最后我们说好像是罪的，我们说对罪无限制的包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次我回国的时候，我回到老家，一个信徒跟我讲，他上一周啊有一个传道人到我们这边讲道，他一讲台上面教导那些信徒，你怎样在一个酒席上面劝酒把别人给灌醉，自己可以明哲保身，小酌怡情，大酌伤身，所以我们要明哲保身。那他教他们怎样把别人灌醉，你发现他无意间的一句话反映出他在一个劝酒的文化当中，虽然知道基督徒不能够醉酒，所以明哲保身，但他却忘记了我们更不应该劝酒，我们更不应该把别人给劝醉。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这样，不知不觉就被影响。我们被影响还是他就不是我们的影响，我们的惯性思维好像就随着这个世界一样。你发现我们不经之间我们的心似乎被这个世界的潜规则了，以至于我们很多应对的方式一做出来的时候，就是随着这个世界那个败坏的规则，就像所罗德一样，以罪解罪，以罪恶的方式来化解罪恶的挑战。回到经文当中，后面当罗德以罪解罪的时候，那些人当然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就拥挤房门想要攻破。这个时候，罗德就伸出手来，天使就伸出手来把罗德拉进房，然后把门关上，然后就开始宣判对所罗马的审判。然后我们经文读到13节，讲到天使对罗德叫罗德把自己城中所有的亲戚都叫过来逃离所罗马，因为神要毁灭这座城市。接后面经文你就看到每一个不同的人对于神的审判，对于所罗马这个世界的一个回应。首先我们看到罗德的女婿，当罗德跑到他女婿那边，对他女婿说，我神要毁灭这个地方，赶快逃命吧。他的女婿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罗德说，神要毁灭这个地方，赶快走吧。为什么他以为自己的岳父在开玩笑？那其实在后面经文里看到，在16节里看到，连罗德自己都直言不讳， 是天使催逼着罗德走，是天使拉着罗德的手逃离所多玛。所以你看到，当罗德自己都对罪恶之身依依不舍，当罗德自己对天使话语没有更严肃态度的时候，当罗德自己都不愿意走的时候，他就很难劝自己的女婿说：“赶快逃命吧。”因为他的言行不一。当然，这不能成为罗德女婿陶醉的一个理由，因为归根到底，每一个人到最后是要自己面对这个永生的上帝交战。所以每次当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总是恐惧战惊。当我站在讲台上面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个很大的责任。今天我若不在圣经当中以正义分解神的话语，我要在这个永生的上帝面前交战。但今天如果我正确的讲说神的话语，成为了管道的时候，每一个听到的人，不管是讲的台上台下，每一个听到神话语的人，我们都要为着我们所听过的话在上帝面前交战。所以你看到在摩西在申命记结尾，当他和这些以色列民在约旦河中面对神的应许之地讲完那篇道的时候，他最后怎么说？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作证，我将生死祸福沉沦在你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后裔的后裔。每一次当神的话语讲出来的时候，他需要我们一个严肃的态度去面对。神的话语从来不是戏言，讲台上面从来不是那些脱口秀。今天不管是我们在家里做个人的读经，或者在小组的查经，或者主日的聚会，神的话语都应当是让我们以一个敬畏的心来，让我们进一步来思考罗德的回应。罗德当时一定相信天使说的是真的，他一定相信神真的要毁灭这个地方，但他仍然执迷不走。为什么？这是一个罪恶之人罗德早就知道了，他一直没有理解，因为他想到世界和上帝一起抓，他一方面要信靠上帝，另外一方面又抓住这个世界不放。我不知道美国的情形是怎样的，在国内有很多的信徒，他自称为平信徒，平的不得了。他们想在世的时候我要好好的享受，离世的时候健康有份。他说一些什么荣耀的冠冕，你说多做工啊，在主面前有个称赞，哎，那冠冕称赞我都不要，我不贪爱虚荣，这些称赞全都给一些牧师长老那些热心过头的人。我只要进入天国的最低门槛，啊，高一点点好像就浪费了，啊，最好是在世的时候安乐自己的生活，我到死的时候我要信耶稣上天堂 OK 了。他说我在世的时候要做财主，离世的时候让我做拉撒路，啊，我送他三个字：想得美。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危机，不是这个外在世界对我们的挑战，当然今天很多文化当中挑战很多，但最大的危机是我们里面对信仰一个不冷不热、一个过久的心态。你发现罗德在罪恶城，他至少一心天天伤痛。我们今天恐怕在柴米油盐的日常当中，起初的爱心慢慢的丢失掉了，我们起初对福音的热忱一点一点减掉了。我们在信主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对义的渴望，那个对罪恶的恨恶，今天好像一点点停掉了。我们今天好像在一个非常忙碌的生活当中，忙到一个地步，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我今天预祝的关系怎么样？我今天预祝的关系还正常吗？现在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没有预祝连在一起了，你人坐在教堂里面，恐怕心都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因为即使听到神的话语了，我们感觉自己身上堵了一堵墙，这话语就进不到我的里面去。我们可能跪下双膝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嘴巴跟打结一样，讲不出一句话。我们可能好像过着了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却不干不得的，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个生命的江河在里面涌流的那个滋味。这是一种信仰被架空之后和自己生活脱离的这种生活，就要像罗德一样。你看到十七节后面，罗德对天使说：“那逃命吧，不可在地面站着，也不可以跑到山上去，也不可再要往山上跑，免得你被剿灭。”这是天使给罗德下的最后通牒。 但我们的人不干，执法警察怎么王主啊，被家伙公司一讲出来就讽刺嘛。一面说我主啊，一面说回家不死。我常常想，在我的生命当中，常常也是如此。我到一面说祷告主啊主啊，一面却否认神的主权；一面说神啊神啊，一面把神当作奴仆；一面说父啊，一面把父王当作儿子一样。因为我们对神的要求多过于我们对神旨意的想，这是一种信仰与生活脱离的生命。求主光照我们灵魂。你发现天使说平原上，哎，现在城要毁灭。我在说，哎，天使，你看那边不是有一座城又小又近吗？那我跑到那里去，那座城叫索尔。本来神毁灭的城时候，他说平原上一切的城市，包括索尔这个城市。那索尔在大小上比索多玛小一点点，但在罪恶上比索多玛是旗鼓相当的。所以就本质而言，罗德为自己求了一个在罪恶相当大小上小一点点的索多玛，一个同样的罪恶之城。因为罗德仍然舍不得那个平原的生活，他仍然舍不得那个索多玛式的生活。后面又看一下罗德妻子的回应。当你发现很奇妙的是，当罗德这样要求的时候，天使竟然答应了。那当罗德到了索尔平原之后，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毁灭这座城市，毁灭平原上一切的城市，城中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居住所有生长的东西。而这个时候却又发生了一个悲剧。26节，罗德的妻子回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眼珠。前面天使前面的说：“逃命吧，不要回头。”为什么还要回头？上一次故事也有讲到。因为他占遍所多玛的财富，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看到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事情！明明已经离开了所多玛，明明已经逃离了那个灾难，但他的心从始至终没有离开所多玛。今天在这条信仰之路上面，前面是我们神呼召我们要去的方向，一条天堂窄路，一条十字架道路。但后面常常是世界对我们失落的诱惑，后面可能是我们所拥有属地那些财富，那些抓住我们心的东西。所以希伯来说的作者他劝你说，我们当放下变了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恶，接地奔纳在我们前途的路上。基督徒的道路是向着了十字架看的道路，是向着了耶稣基督所走的道路而走的牺牲道路，一条十字架。十九章经文最后让我们看到，当罗德看到神降下来的火是如此可怕的时候，罗德就怕得不得了，因为我敢住在那个自己所求的所里，因为他知道那个城市罪恶相当。他最后终于也听天使的话，带着两个女儿跑到山上去。但是你发现经文最后对罗德生平的记载是在他和他两个女儿发生了乱伦当中结束的。两个女儿为了给父亲留后，就把父亲先后犯罪与他上床。你看一个很讽刺的画面，在一开始的时候，罗德轻看自己女儿的贞操，把两个女儿想要交在恶人手中，到最后罗德的两个女儿自己轻看自己的贞操，与自己的父亲上床。这也不得不让我看到索多玛这座城市的罪恶对这罗德整个家庭的影响，也让我反思说，今天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是否有那个信仰的传承？今天一个孩子要么在家庭当中被正确的信仰所建造、所影响，要么就是在世界里面被那些败坏的道德和所改变、所控制。今天一个孩子要么带着信仰当中正确的生活方式从家庭走向社会，要么就是有一天在社会当中学会许许多多的罪恶，最后带到自己的家庭当中，带到教会里面。求主能够保守我们。你看到罗德的女儿就是这样，她到最后把所多玛的罪恶带到家庭里面，哪怕逃到山上去，却逃离不了所多玛罪恶的影响。他们在乱伦当中所生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摩甲，一个叫便雅悯，就是后来以色列人一生的宿敌亚门 摩卡和雅文。但是在西班牙书画中总结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很讽刺的画面，那边神启示说，摩迦必上索多玛，雅文人必上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罗德逃离了索多玛，最后自己的后代却没有逃离索多玛式的结局。我不想说这当中有一个因果关系，但是你看到这是一个很讽刺的画面。罗德在一开始，当他跟随自己的叔父亚伯拉罕前往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一定还算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伟大的使命，一个从上帝而来神圣的呼召。但当罗德离开亚伯兰住到索多玛的时候，他虽然想要洁身自好，但当他单单的为着一个更好的生活享受而住在恶灵当中的时候，他最后就慢慢的被那个罪恶所影响，以至于当他面对罪恶挑战的时候，想到的是以罪恶的方式去化解，想到的是轻看自己女儿的贞操，以至于到最后，当神说要审判索多玛的时候，他却食言不否。以至于到最后，天主说往山上跑的时候，他硬要在平原上为自己求一个小一点点的索多玛。于是罗德得救，但他所有一切的财富被留在索多玛，被神一把锅灭掉。你发现到最后不应该属于我们赚取的，最后留下的只有包裹的东西。罗德两个女婿没有跟他一起跑。罗德的妻子在半路丧掉自己的性命，罗德的两个女儿到最后与他发生乱伦的关系，一个本应该承受何等大祝福的人，到最后却落得如此风景。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曾经都是索多玛什么罪的，我们对罪恶有极大的渴望，我们在最终无法自拔。我们所面对的是神本应该面所赐下的烈火，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尽鲜血，洗净我们的污秽，他带领我们逃离了索多玛一样的烈火。但是在这条信仰之路上，我们可能像罗德一样，我们慢慢对神的话迟钝，我们慢慢开始以世界的方式来面对这世界的罪恶，我们可能像罗德女婿一样，我们轻看神的话语，我没有以一颗敬畏的心来回应神的道，活出神的道。我们可能也像罗德的妻子一样，我们留恋这属地的追求，我们守着这里一向后看。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潮流，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心中的那个常常会牵动我们的东西。别人不知道，只有我们自己很清楚知道哪个东西是常常会抓住我们的东西，不一定是财富。甚至可能是知识，可能是我们今天所用的地位，可能是今天别人对我们的认可，甚至可能是我们服饰本身。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那个常常抓住我们的东西，就是常常使我们往回看的东西，就是我们如保罗所说，我要攻克己身，叫神复活的东西。我们可能也像罗德的女儿一样，到最后把这世界的罪恶带到家庭当中。带到教会里面，回到一开始所问的问题：今天我们往哪？我们从哪里逃离，又往哪里奔去？有很多人常常说：“今天如果我怎样怎样之后啊，我就满足了。”国内很多人有美国梦，如果我能够以后来到美国生活，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你发现，当一个人真的没有再做的，应该就是你明白。当我真的怎样怎样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怎样其实也不怎么样，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样的感受，曾经可能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梦想，为那个梦想我们拼死拼活，我们每天摸滚摸打滚爬，我们都心甘乐意，我们很有冲劲，我们在拼活当中，我们觉得生活非常的充实。但有一天当年梦想真的实现的时候，一开始会很开心，甚至你狂喜一天或者几天，但在狂喜过后，在那个夜深人静的夜晚的时候，突然有个很大的空虚出来，突然你感觉这真的有这么大的价值吗？这真的有这么大的意义吗？为什么我过去如此拼死拼活，到最后我就过了一次？ 将军前面战胜这个世界，这就是这世界的事情。将军海水一样，越喝越渴，你越渴就越停不下。所以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天如果我们最大的渴望和事实，不管怎么办，哪里都是一座渴望。我们不得不问自己：今天为什么我接受这个信仰？为什么我来到教堂当中坐在这里？为什么我要读经祷告？为什么我要敬拜这个上帝？这只是基督徒的责任吗？这是不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只有当你真正因为渴慕神本身而去敬拜他，因为渴慕神本身而去聆听他的话语，来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抓走。今天如果我们渴慕的不是神本身，我们根本就不想跑，我们在罪恶时代的快乐不得了。所以使徒保罗很他说：“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他得着什么？只有你当真正的你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如我生命的翅膀的时候，你才会放下所有的追求，你才不会被那些罪恶再一次给抓住，你才不会被那些世界上的假神弄瞎子的眼睛。”今天我们说逃离索多玛，不是说我们逃到深山野林里面不与恶人来往。逃离索多玛，乃是说我们人睡在索多玛，在这个罪恶的城市，我们的心就要逃离，我们的心就要与主亲近，单单的渴慕他，单单的以他为我的喜乐，以他为我的满足，以他为我生命的一切。信仰从来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好像周一周六是生活，礼拜天是信仰。信仰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现在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那是你那个门看起来已经不错生命当中那个锦上添花的一笔。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全部，要么我们一无所有，要么我们拥有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里面。先逃离索多玛，不单单说我们心要逃离索多玛，与主亲近，我们的行为也要在索多玛之神成为一盏明灯，照亮这个黑暗世界，来更新这座索多玛。你发现从某种角度来讲，罗德在自我保守上做得不错，他一心天天相信，但他没有成为光和盐，他没有影响过神事，他甚至没有影响自己的家人、自己儿女、自己的妻子。到最后你发现，反而是个世界一点一点影响他的信仰，渗透到他的家庭。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上面住着一群不完美的人，每一个人以错误的方式在错误的地方找寻一种所谓错误的完美，每一个人喝着这世界上的水越喝越渴，无法自拔。今天是你我基督徒的责任，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做成无有瑕疵。今天是你我基督徒的责任，在这个没有盼望的时代，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圣名，让人看到唯有在他那里有生命的江河，唯有在他那里才有永恒的盼望。今天是你我耶稣作为基督徒的责任，在这一个败坏的时代当中，站在这世界的破口之处，堵住这世界的破口，为这世界的罪恶来祷告，求神来怜悯一只罪。那么谁能够抓我们在面前并不完美，让我们愿意一个真心的心来到他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恶，抓我们承认在这个败坏的时代当中我们被影响太多，我们承认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我们也以败坏的方式生活，以败坏的方式来应对这世界的罪恶。我们承认我们起初的对你的那个誓言今天一点一点冷淡，主，我们今天恳求你再一次归正我们现在的道路，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恳求你慈神爱说来牵引我们，主，不要将我们叫我们脱离你的手，让我们总活在你的道路当中。主，今天也求你能够赐给我们一颗福音的使命， 然后不单单追求洁身自好，让我们也能够为这世界的罪恶祷告，让我们能够为一个千千万万世上的灵魂能够有一颗热忱的心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请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保守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所在之地成为你荣耀的彰显，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走出去的地方，不管在家庭还是在工作场所当中，都能够成为你的明灯，照亮周围的黑暗。主啊，你的孩子将你的话语打了许多的折扣，出于你的，求你将每一句话打印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不出于你的，求你亲自圣灵过血为主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并活出你的话语。我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